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3。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多谢大家。 我哋而家日日都有现场观众版噶。 唔系，我开始发现一个问题啊，地方唔够大啊。 系啊，咁样搵架大啲噶啦。 系搵架大啲。 有冇钱先？冇，要搏水。嗱，我哋今晚又要嘢食啦，咁我哋要多谢啊，我嘅老细啊，即系我老婆整咗啲蛋饼啊，梁瓜。呢、這個咧就係近時鬱敏私房牛肉面嘅小食嚟嘅，好賣得嘅啊！咁啊，今日嚟嘅朋友就有得食啦啊！咁但係今日有得食，下次冇得食就可能炸型嘅，所以即係石榴婆都大鑊啦，可能下次又要整。嗱，今日係一個問題要講嘅咧，就係即係聽日禮拜五呢個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咧，民建聯嘅蔣元秋咧，即係蔣麗雲咧，就會提一個即係同意，就要解除我哋職務。即係按照基本法第79(6)啊，即係如果一個立法會議員咧，即係被判監一個月以上嘅，咁就立法會可以啟動一個解除佢職務嘅動議，咁就一定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嘅議員通過，咁即係先至可以過嘅。咁之前咧呢一個79(6)咧，就試過詹培忠一次， 嗯 啊。咁詹培忠嗰次就係梗係唔止一個月啦，係咪？佢好長嘅刑期咧，相對嚟講啊，咁而且佢嗰單咧就係即係牽涉到一啲金錢嚇，即係 嗰個係刑事罪行嚟。 刑事罪，咁我而家都係刑事罪嘅，一樣都係刑事罪。 佢個商業嘅刑事罪嘛。 咁當時咧就好似係吳靄儀提嘅嚇，咁啊後來第二次咧就應該係舊年長毛喺呢個尖東嗰個科學館，即係又係反對呢個替補機制，咁就衝入去啊！咁啊，長毛就判監兩個月嗰次係，又冇緩刑嘅嗰次。咁就亦都嗰次咧，就由謝偉俊提出嗰個解除長毛職務嘅動議。咁我哋梗係反對啦，係咪？咁但係結果嗰個咧，去到大會咧，就18-16，就18票反對，16票贊成咁。咁啊，梗係過唔到啦，係咪？咁距離三分二爭好遠，直半數都過唔到啦，係咪？咁今次咧就係、是、我就判6个礼拜就缓刑14个星期，咁呢个法官都好絕嘅， 14个月 嘅缓刑。咁通常缓刑咧多数都係一年，譬如你判你6个礼拜或者1个月2个月嘅监，咁佢就缓刑一年。咁但我缓刑咧就零零舍舍多过大舊2个月嘅。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按照即係嗰日判刑計算，5月21日，咁你就第一個七一，即係跟住嚟緊呢個七一咧。咁、如果你又因為非法集結或者其他嘅刑事罪行俾人檢控嘅話咧，咁你就第一件事就要找數找呢6个礼拜先。OK 啊，咁而家咧就14个月嘅話咧，就到出年7月，你明唔明啊？5月21日即係到出年嘅7月20日。咁你嗰個所謂呢個緩刑期先叫完。咁換言之就係話，出年嘅七一你都冇得喐，係嘛？咁你話呢個唔係一個冇政治考慮，你咪發張對住我頭，我都話有噶啦，係咪先？咁佢對我特別關照咁。咁佢理由就話，我要加你刑啊，因為你講大話，你話啲差佬擁你啊，我啊睇到個畫面，差佬救你啊咁，佢話你伸隻手出嚟求救。喂，咁你點睇到差佬救我咧？佢話如果唔係啲差佬，唔係你咁揈隻手出嚟求救，佢又睇唔到我人，睇到我隻手，嗰隻手佢話係我嘅喎，係咪？咁佢話我揈手求救喎，咁啲差佬就掹開我喎，咁其實當時我就真係俾佢懟咗落地下喎，你明唔明啊？不過我冇嗌救命啦，我哋唔衰得噶嘛，係咪？咁就係咁啦。咁佢就話因為你講大話。 所以我加刑，佢特登有一段喺个判词里边咧，讲呢个加刑特别提到我嘅。其实佢成份判词都系讲我嘅，即系大舊，即系可能都系俾我拖累嘅，系嘛？成份判词即系第一次判我，即系话定罪嗰份判词，而家我攞到啦，我哋睇晒啦，由头至尾都系讲我嘅，系嘛？咁我后来一谂，原来我同佢顶咗几日啊嘛，大佬喺个法庭度，系嘛？所以法官都系人啫。法官都有七情六欲噶嘛，有恩怨情仇一樣啫嘛，係咪先？你會信唔信啲法官冇？佢一定同你講，我唔會因為你喺法庭裏邊批評我，所以就會影響我的判決，不斷強調呢樣嘢，咁即係有啦，係咪？屌你邊靠得住嘅啫？所以我琴日喺嗰個前日喺立法會嘅司法嘅法律事務委員會，我哋提一個，我同阿長毛提一個 case， 即係一個求助嘅個案，係啲法律界人士。咁就話一個離案官，佢去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嘢，非法辦案。離案官高院嘅離案官係唔可以處理上訴嘅，佢就同另外一個法官就處理咗個上訴 case。咁呢一單嘢咧，有個大律師咧就即係因為同個法官嘈交，後來搞到俾人除牌嘅。咁佢鍥而不捨，搞咗好耐噶啦。咁啊冇人理佢嘅，結果得兩條友理佢，一個叫梁國雄，一個叫黃毓民。OK， 咁然後我哋就拎去立法會司法。同埋法律事務委員會攞出嚟傾，咁但係嗰個主席咧叫梁美芬老鼠芬，佢死都唔就範，你明唔明啊？咁而家俾我哋搞到佢咧七月就排一個議程嚟講，咁前日開會嘅時候咧，我哋攞曬啲文件喺度講嘅時候咧，就嗰啲大狀，我哋立法會有啲大狀咧就反對嘅，佢認為我哋係司法獨立。三權分立，立法機關咧係唔應該干預呢個司法機構嘅。我而家唔係干預佢，我係攞出嚟講嘅，大佬係咪？因為去到司法機構，如果出現腐敗嘅現象嘅時候，嗰、那個救濟嘅機構喺邊度先？你話俾我聽邊個救濟？譬如佢哋司法機構個法官破錯判，咁佢有上級嘅法院係嘛？你可以申請複核，但係佢如果非法辦案，你邊個去制裁佢咧？冇嘅喎，原來係喺香港制度上邊係咪？即系我哋而家即系揾条命嚟搏噶嘛，因为你去搞佢，跟住你自己有 case 上诉紧，我同阿长毛都系，系咪？咁我法官兴起上嚟，喂一个唔好彩，啱啱系你搞佢嗰个审理，咁你咪死得咯，系咪先？必然嘅呢个系嘛？但我哋觉得个司法公义好重要啊嘛，如果你个司法机构出现非法办案嘅时候，咁边个嚟处理咧？咁啊，嘈咗好耐啊嘛，咁我咪喺度讲咯。我话香港嘅司法制度而家系越嚟越有问题噶嘛。譬如而家我要上诉，我喺裁判处，我要同佢攞一份逐字记录。咁我哋就衰嘅，单案审咗廿几日，系咪？咁我净系喺法庭度噏咗好多，而家真系自己二眼报，因为我法庭噏嗰啲嘢变成逐字记录，每只字可能要三毫子定四毫子，我唔记得，系咪？同佢攞份逐字记录埋单计数几廿万，即系话你未见官先打三十大板，你要上诉，你要攞法庭嘅一个即系成个审讯嘅记录逐字记录攞翻嚟俾个。大狀我仲要請大狀啦，係咪？俾個大狀去睇，咁啊大狀啊揾個 junior 去睇，個 senior 就唔會睇嘅，可能要淨係睇個逐字記錄要睇一個月，係嘛？咁又再揾一啲法律觀點出嚟，跟住我哋即係喺嗰個結案陳詞嘅時候去批駁嗰、那個即係、就是、控方嗰啲觀點嘅時候，咁所有要攞曬出嚟，包括啲法官喺度狗噏嗰啲嘢，全部攞曬出嚟噶嘛，係咪先？咁你如果你冇錢，咁你點樣去揾幾廿萬？去買啲逐字記錄啫，都未官司贏輸都未知，係咪？淨係個法律程序，你已經唔見一大筆錢。所以你話個司法制度係咪？即係當然你嗌法援喎，係咪？咁唔係個個去攞去法援噶嘛，係咪？咁你點打咧呢啲官司？所以司法制度都會有問題，咁唔你就算其他國家都出現呢個問題噶。當然香港相對比較好啲，因為佢一路都係用普通法，係咪？台灣用大陸法嘅 ，OK， 台灣嘅司法又好有問題嘅嚇，咁大陸咧佢又用大陸法，不過大陸仲加多一個共產黨法，即係法院係共產黨開嘅 ，OK， 你有冇聽過法院入邊會有共產黨嘅黨組喺入邊嘅？大陸咪有咯，係咪？即係你 suppose 個法庭係完全獨立嘅，政黨係要超脱喺法庭，即係超然噶嘛，係咪？咁你冇理由法庭可以有個共產黨嘅黨部喺度嘅，咁大陸咪有咯，係咪？所以呢啲咧，即係其實即係都係艱難嘅。咁我講翻點解我要提即係呢個法律嘅問題咧？又因為聽日佢要提呢、這、一個喺內會提咧，我估過半數都可能會過噶啦。咁就會拎去大會，大會咧三分二多數咧，只有一個可能會過嘅咧，就係、是、所有嘅民主派，即係大部分嘅民主派啦、都支持解除我哋嘅職務 係咪？咁咧就一定過啦，係咪？咁但係據說而家有啲建制派已經褪題啦，包括自由黨話明唔會支持嘅 ，OK？ 咁就石禮謙又同我講咗，佢話冇理由嚇，即係會支持咁。咁我計過條數咧，佢一定唔夠過。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政治表態嚟嘅，係咪？咁我就會聽日喺內會度喐佢哋噶啦，你又俾個機會我喐你啫。不過我又唔會咁衰格，就話你細妹都坐監啦，我唔會講呢啲嘢嘅，係咪？咁中意玩係咪啊？咁呢啲唔使我講啦，係咪？實有人講啊嘛。我聽日喺個立法會，我唔會講呢啲嘢。我呢個扮好有風度噶嘛，係咪先？係咪？佢要提，咁佢又係要攞彩啫，係咪？咁但係我哋而家就喺法律上面一路研究緊一個問題。根據呢個刑事訴訟法嘅第109條括弧 B， 緩刑嘅意義咧，其中有一點咧就係、是、唔可以解除職務。有一啲 benefit， 你都可能唔可以，因為有個緩刑嘅呢、這個所謂監禁緩刑而去褫奪嘅。OK， 呢一條大概係咁樣講嘅。咁但係我就問過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咁佢就同我講，佢英文而家用嘅係基本法第79(6)，基本法嘅法律嘅位階咧係凌駕於一般嘅法律。OK， 咁所以咧，你就算要 JR 佢，你都未必有勝算，更何況之前即係阿長毛去 JR 話呢、這個曾玉成剪布。咁法官就出咗個判詞，就有個基本法其中一條咧，就話立法會主席係要主持會議嘅。OK， 法院係唔會管立法會喺主持會議過程出現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咧就長毛就輸咗嘅嗰次啊。咁而家仲要俾堂費嘅。咁我哋如果去 JR 佢，我呢單咧就我認為你係違反咗，即係話你呢個動作本身就同我哋講緊嘅刑事訴訟法係抵觸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基本法嗰個法律位階係高於一般嘅條例，咁但係你都係根據呢、這個，我因為呢個緩刑就是根據呢個條例噶嘛，我係你明唔明啊？我法律嘅即係話我而家俾人判緩刑係用呢一條噶嘛，用呢個109呢一條噶嘛，係咪先？係嘛？咁你而家要褫奪我嘅職務，咁你都係由呢 base on 呢條做基礎噶嘛？ 但我想問一下，其實你係想將嗰個法律程序先過嗰個投票定係點樣？ 唔係，其實我係講嘅，我係講到佢樣衰啫，你明唔明啊？你係有機會非法咯，即係你明唔明啊？係嘛？咁我唔一定嗱，因為喺政治上咧，佢係冇可能會通過解除我職務噶嘛。咁我而家就向啲泛民主派，即係呼籲叫佢支持咯，你解除我職務咧，我真係唔係好想做，不過我之後會再選，係咪啊？因為我唔使去受把噶嘛。咁你而家嗰個立法會嘅替補機制咧，就話你辭職就冇得補選啊嘛，係咪半年內？但係而家唔係我辭職啊嘛，係你解除我職務啊嘛，咁我可以參加補選啊嘛，因為我唔喺入邊坐緊監啊嘛。是咪？你譬如好似上次詹培忠就唔得啦，佢上訴期間佢都困咗喺荔枝角，跟住佢就要受啊嘛，係咪？咁即使有補選都唔關佢事啦嘛，係咪？你唔可以出嚟選啊嘛，但我唔同喎，我唔係入去受把啊嘛，我而家緩刑啊嘛，咁唔係可以參選咯？一個唔覺意俾我高票當選，哇！你班咁雞柴咪好樣衰，係嘛？係咪先？我梗係望咁啦，係咪？所以我而家係呼籲喺呢度呼籲啊！如果你有聽我節目嗰啲飯團咧，嗱唔該你投票支持解除黃毓民嘅職務啊！我求人得人發達啦呢鑊係咪啊？咁但係實際上政治現實上邊咧，佢係唔敢做噶嘛。嗱，如果你泛民，我就算你公民黨唔投，你民主黨投，佢都都有六票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建制派都唔夠票嘅。我當你夠票啦，有你呢啲咁嘅泛民主派支持啦。但係你泛民主派，你要承擔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嘛，係咪？你而家話佔中噶嘛？你老尾你話想做死事噶嘛？你班冚家產係咪先？你都有機會俾人拉噶嘛？你都有機會坐監噶嘛？理論上係咪啊？啱唔啱啊？咁我哋而家係因為咁樣坐監，大佬，我唔係殺咗你老豆坐監，係咪？咁你有機會同樣，如果你真係肯去做死事嘅話，咁當然佢都係鳩噏嘅啦，呢班人係咪啊？咁如果你有機會去嘅話，咁你一樣嘅啫喎，係咪？你又俾人解除職務啊？咁咩民主派啊？你呢啲係咪？所以佢幾憎黃毓民都好， 佢好想黃毓民人間蒸發或者幻絕症死亡都好，係咪？呢個人最好唔好出現咁。佢哋都有呢個主觀願望嘅。不過呢個一定要客觀條件咁，客觀條件就係我生勾勾啊嘛，係咪？佢梗係想我瓜啦，幾憎我都好，佢都唔可以支持呢一個解除我哋職務嘅動議噶嘛，係嘛？因為佢要承擔一個好嚴重嘅政治後果，下一次選舉佢一定輸到撲街啦，啱唔啱啊？係咪先？下一次選舉揾打領佢都贏啊！呢鑊係咪？實輸到撲街啦，係咪？嗱，呢一個咧，佢其實會衡量嗰個政治形勢。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因為有人問我，啊，解除你職務啊，係咪？而家蔣元秋係咪？咁我冇所謂，我歡迎。嗰個蔣元秋走埋嚟，鬱敏嚇，完全係因為個機制嘅，我咪做咯。我話解話走埋嚟， 佢唔係佢驚咩？佢驚咩啫？而家 驚咩？驚我即係插佢啊，大佬！驚咩？係咪喺度保定飛先？嗱，呢個機制嚟㗎，我哋都要做㗎。咁喺度扮曬嘢，呢條友係白痴嚟嘅，都喺立法會開會都語無倫次，佢識咩機制啫？呢啲梗係佢。喂，民建聯其他嗰啲大佬就唔敢喐嘅，即係樣衰，你明唔明？跟住揾呢一個滑梯，即係揾呢一個鞋聲咁，家陣揾佢出嚟，揾佢出嚟去喐手啫嘛，而家係嘛？即係所以佢以為好得意，其實就好戇居係嘛？咁所以聽日禮拜五咧就內會就會傾呢一單嘢啊！咁我即係喺呢度咧就即係我哋。我哋係當事人啊嘛，所以你哋著數現場話俾你聽。咁嗰個法律嘅爭拗咧，我會攞出嚟講嘅，即係頭先講個109嗰條。 唔係，但我覺得呢個其實應該真係攞出嚟做嘅。點解咧？就係、是、應該未試過嘛。呢、這個第一個係判緩刑之後，係 啊，第一個 呢、這個第一個 case 啊嘛。 唔係，其實我想提你都唔應該提。 係啊， 係嘛？因為呢個係緩刑嘅 case 係嘛？咁、你嗌緩刑都係判監禁，但係109唔係咁講嘅咩？你係唔可以褫奪職務噶嘛？講明噶嘛？所以呢個係好有趣咯，我覺得係。 唔係，我覺得未打過都唔知道究竟而家、那個。 唔係，我要問啲律師。要問啲律師係嘛？咁但係，除非有個律師話我唔收你錢幫你做咯，咁咪真係冇得做咯。 有嘅，有嘅， 有。你介紹個俾我識啊！個個都唯你是事嘅。 我識。 但係有啲我知道佢肯移座嘅，我又嫌佢老嘛。 哦 ，OK， 係咪呢個問題啊？實際上 咁係嘛？唔係啊，如果佢冇瞓晏覺咁，你咪大鑊。 唔係個邏輯上佢可以又瞓晏，唔係個邏輯上佢可以瞓晏覺又 冇瞓晏覺， 又做呢個 case 喎。 瞓晏覺，瞓晏覺。 總之佢接咗之後咧，我又打電話俾佢，幾多瞓晏覺？ 瞓晏覺啊，夠鐘啊，瞓晏覺。我一打俾佢仲好笑，我一打俾佢，我话你未瞓晏觉嘅，嗰阵时唔知十二点几，咁我未食晏点瞓晏觉啊咁啊，就系佢嗰单嘢出事之后，我隔咗两日我打俾佢啊，喂，我睇下个表十二点几，我话你仲未瞓觉嘅，佢话。而家我都未食晏，點瞓懶覺啫？咁 唔係，不過講開佢咧，我記得佢上個禮拜一早嗰陣時嗰篇文都好離譜啊！ 我而家計下條數咧，即係我嗱，我哋花甲老翁，但望落去前五十歲啦，係咪？即係一個人咧，當你個年紀去到某一個地步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嗰個思考啊，樣咧開始即係啊比較反應慢少少啊，啊轉數慢少少嘅時候，就要停。如果唔係咧，就一定係出事嘅，係咪？嗱，呢啲版好多嘅。咁當然，而家現代社會即係醫學又咁昌明啊，我哋呢啲又成日有做運動，又成日鬧人，有得抒發，係咪？即係血壓時高時低咁啊，咁啊人咧就通常咧可能就即係嚇條命長少少，係咪？即係可能到七啊歲都仲係好似而家咁勇猛，咁就唔驚。但係佢老哥七啊幾㗎啦嘛，係咪啊？咁你一挨近到七啊五。或者到八十歲嗰啲人係要去休息，係嘛？即係去嘆世界，係嘛？要再去諗嘢啊，或者要做一啲嘢，要做一個決定判斷嘅時候有問題嘅。所以我上次喺嗰個歷史在笑講呢個梁啟超嘅《少年中國》，《少年中國說》嗰篇文章，佢少年同老年嘅分別嗰個比較，你睇佢嗰嗱，你冇人。你我諗你以前未睇過一篇文，就話將少年同老年嘅比較，好似梁啟超寫得咁透徹嘅，係咪啊？哇！嗰篇嘢真係好嘢噶，所以我特登咧，即係做呢個歷史在笑嘅節目嘅時候，就整埋字幕出嚟俾大家去睇，就係咁解啦，係咪？佢將少年同老年係咪？即係做咗好多比喻嘅，大家可以睇翻個節目，好有趣嘅。咁即係一個人咧，嗱，當然我哋都敬老嘅，我哋人都會老嘅，個個都係咪先？但係問題就係真係 是会出现一个年龄与智慧成反比 的现象的嘛，你明白吗？真的会的嘛，包括自己在内都是的嘛，是吧？所以这么上下就应该是不可以管政治的。所以大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好一点，现在它有一个叫做七上八下的一个制度，即是你五十七上，即是讲最高层那些，然后在那些一般公务员呢，它都有个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吧？但是去到这些譬如政治局呢，以前哪有年龄限制啊？一息上前挨在个轮椅上，他都仲会话事噶嘛？即系等于毛泽东已经咁样噶啦，哇！你流晒口水拍金信到后期噶，咁后边都有个光精怼住佢，咁岌头就即系打眨眼啊，即系唔系咁都得噶嘛？都可以话事噶嘛？所以呢啲老人政治系好恐怖噶嘛？1989年，即系话宣布戒严，宣布戒严5月19日，即系1989年嘅5月19日宣布戒严，由呢个李鹏系咪？在那個即係北京黨政軍大會度宣布戒嚴，之前是八個老爺話事，呢八個老爺而家全部唔喺度啦，唉，真係咁梗係唔喺度啦，24年啦，嗰陣時都叫八老啦，係咪？所以人你幾惡都冇用嘅，係咪？即係你要去見馬克思就到時候就召你上去噶啦嘛，係咪？嗰八老係咩？鄧永超、周恩來嘅老婆王震死曬啦，係咪？呢、這個葉劍英係嘛？許世友係嘛？你數啊，八件彭真係嘛？鄧力群係嘛？嗰八個全部喺度啦，係嘛？八老咁我有一本書叫做《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歷史的審判》，我呢幾日就會六四之前我又會拎出嚟嘅。嗰篇文叫《歷史的審判，人民的審判》，咁入面有一扎通緝犯，第一個咧就叫做鄧小平。咁我寫嘅時候佢未死，咁我就括弧在逃咁。咁而家咧再將呢篇文擺出嚟，即係括弧已經釘咗佢。嗰篇文咧過兩日我會 po 上嚟，呢個我1989年7月份寫嘅文章。叫歷史的審判，人民的審判，就將呢扎名擺曬度。咁大家如果睇咧，就係睇到呢扎名。嗰陣時已經有寫個年齡啊、職位啊，係咪啊？身處何方啊？咁而家事隔24年，喺呢一張名單上邊嘅人一半死咗，一半死咗。但係一半死咗咧，呢盤帳未清喎。你唔係代表佢死咗就盤帳就清噶嘛？因為你後來嘅政權承繼者，你只要承繼咗你嘅上一代嘅政權嘅罪惡噶嘛？即係等於當年228事件喺1947年發生嘅228事件，當時1947年嘅時候，國民黨嘅軍隊都仲未正式話，即係好似呢個49年之後全部咁，或者成個政府去到台灣嘛？嗰陣時就整一個即係呢個專員公署喺度，呢個行政長官公署啊。咁嗰個陳儀做行政長官，咁係陳儀做行政長官嘅時候發生228事件㗎嘛。咁去到李登輝時代係咪就平反228啦嘛，就真係平反啦，你嗰個係因為由國民黨政府自己帶頭去重新定，即係將呢一個228事件嘅歷史即係重新定位，跟住就即係喺立法院通過呢個國家賠償法，跟住咧就賠償俾啲受難者嘅家屬，跟住要搜集好多受難者家屬嘅資料，係咪？有一筆錢，嗰筆錢都用唔曬，因為揾唔到嗰啲受難者家屬啊，好多已經，你明唔明？有啲已經唔喺台灣啦。咁但係呢一件事係令到台灣，即係喺1947年之後嗰幾十年。嗰、那個本土民主運動同埋嗰個族群衝突，就是、因為嗰個228事件一日未平反，佢就一日就係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啊嘛，係咪？所以你六四都係噶，係咪？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六四嘅情況同228又有少少唔同。嗱，有啲人咧就話228咧都要隔咗幾十年，等到呢個台灣有民主政治之後。咁先至正式得到平反，追究呢個責任，或者歷史俾佢重新一個定位。咁六四到而家24年啫，係咪？咁但係我哋唔係咁睇嘅，個理由好簡單，嗰陣時嘅時空間，喂，同而家係兩回事。而家係一個唔係火箭時代，係互聯網時代，仲勁過火箭時代。OK， 我而家講緊嘢，紐西蘭已經啲人聽緊啦 ，online 係咪 live stream 睇住啦？佢同我一齊脈搏，一齊跳動，係咪？一齊緊張，係咪？那個時代不同嘛，係咪？即係我哋個知識嘅廣度同深度，同埋你接觸信息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同以前係完全唔一樣噶嘛。所以你唔可以用哎人哋介紹搞幾十年啦，咁係而家都係24年咧。咁如果比照台灣咁搞多20年啦，咁咁啊， 咁於是咧就香港呢啲所謂大中華民主派就係咁啦，年年都叫平反六四，咁叫平反六四嘅潛台詞就係期待中共體制內改革，中國會有民主，共產黨自我完善，撲你個街啦！共產黨點會自我完善啦？係咪先？佢越有錢啊，佢就越腐敗，係咪啊？好簡單嘅，一定嘅。即使佢會有民主，你香港仲死得仲快，佢公民投票收翻香港咁。是吧公民投票涌啲蝗蟲落嚟咁你咪死得啊佢有民主輪到你瞓街啊。所以即係點解而家出現呢個所謂本土派同大中華民主派嗰個爭論就六四嗰個，我覺得呢個好有意義嘅。所以我真係要喺呢度公開高度評價或者極高度評價陳雲先生。一個人一個書生你睇佢樣戇鳩鳩咁係咪喺個面書度在一個面書度寫幾篇文章搞到鬼哭神號好多人狗急跳牆全世界圍剿他是吧全世界圍剿他現在哇蘋果做一版你看不到論壇版做一版來嚼他吳志森那些落水余若薇又落水哇那個陳雲忠又落水幾多那些蒲曬頭出來哇那班社運什麼朱凱迪啊鄧小華哇全部好像即係好似鯊魚任家產見到血咁樣，咁你係咪要服陳雲先？第一佢冇我咁有型，第二佢冇我咁出名，係咪？第三佢講嘢冇我咁有魅力，咁有煽動力，但係兩三篇文章，係咪？幾個訊息啫，搞到你鬼哭神號，成個支聯會嘅道德光環唔見咗一半，係咪？只是这样你不要理他说得啱不啱先你是不是佩服他啊是不是以那个所谓 agenda setting, 我们叫做议题设定我所以一定要极高度不是高度高度已经是嫌即是对陈文有少少侮辱极高度评价陈文即是令到大家去思考每年咁樣去維園行禮而已，聽你個吳家產蔡耀昌喺上面嗰度，想喊唔係喊嗰啲咁啊，係咪？年年都係咁嘅，所以我琴日嗰篇文咧，我琴日喺六四，即係嗰個動議辯論嘅時候，大家上網可以睇我嗰段，一陣間我哋可以播啲出嚟。我篇文寫得好清楚嘅，叫植根本土，悼念六四，植根本土。我就批評，即係喺立法會裏邊每年咧都有個六四動議嘅。咁然後咧，民主派就行禮如儀，吳家產喺度嗰度扮到喊苦喊忽，擺個銅像，擺個像喺度又有，擺個牌喺度著件黑衫，好悲哀咁，好似係嘛？年年都要扮一次啦，係咪？係嘛？跟住啊，講到義憤填膺，咁啊，湯家驊每次啊，講到咁上下就禮流馬尿，係嘛？即係咁嘅。你總之你年年睇啊嚇。咁然後咧，嗰啲吳家產又唔寫演詞嘅，就每年將舊年講過嘅嘢攞出嚟再講一次就得噶啦，係嘛？一定通嘅。小弟就唔係嘅，小弟好有心機，好認真寫篇文嘅。OK， 舊年因為冇得講，係嘛？因為俾我拉布拉瓜咗嗰六四動議，係嘛？今年有得講，我寫咗篇文嘅，又擺埋上網，係嘛？我一路講，我一路講支聯會講泛民主派嘅時候，呢、這個黃碧雲呢、這個火雲其實喺度笑喎，有零頭喎，即係佢意思就係、是，又你咧，撲街又嚟咧，又鬧我哋咧，喺度笑。我一望到佢。不過唔講得粗口，如果唔係我笑乜撚嘢啊！嚇咁嚴肅嘅，你哋個個想喊嘅喺度笑，跟住佢想駁嘴，你知唔知啊？舉手一陣睇下嗰段畫面，我有冇得答啊？咁跟住梁君彥話冇，咁我咪繼續講，休息一陣。 議員 主席悼念六四植根本土六四動議是一年一度的政治表態泛民年年行禮如儀保皇年年退避三舍已經成為指定的動作和套版反應但是這種二分法同時都帶來思考的疏懶泛民主派長期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長期邊緣化內部的異議聲音對中共對香港的殖民壓迫日深內部異議日益壯大 除了将它妖魔化之外，就不知如何侍应。支联会近乎垄断整个在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它是晚会程序公式化，同埋支联会内的中央集权，早已有不少的参与群众有微言。十年前本席欲于晚会上台呼吁群众七一上街倒董和反二十三条，亦都要向支联会以司徒华为首的高层苦苦哀求，讨价还价，才获得恩准。去年开始本土意识抬头，支联会又定下了莫名其妙的爱国爱港香港精神的口号，劣评如潮。接着陈云在面书上面发表悼念六四必须民间化，支联会必须要民主派划清界线，否则港人不应参加六四晚会一文。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但是批评和回应往往就是流于情绪宣泄，仍然是沿用以往出席烛光晚会与否乃人禽之辩的道德批判的老黄历。今时今日，我们需要深入探讨悼念六四的问题。本席由大气电波时代开始，已经力主平反一词是应该弃用。一来平反有承认中共合法统治地位之意，二来稍为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会明白，平反与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必然关系。七八年邓小平借助民间有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意愿，藉此激倒凡事派，但是大权在握之后就反面不认人，镇压西单民主墙，这一段历史将来都是有机会重演的。至于爱国爱港、爱国爱民、香港精神这句新口号，当年八九民运之后，香港亦都有类似的口号，中国没有民主，香港没有前途。六四之后就变成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亦都没有民主，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述。民运期间港人的心理状态非常之复杂的。现在我们在这里讨论平反六四这个动议，好有意，即是泛民主派的同事应该觉得是很严肃的。我不知道黄碧云在笑什么，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好笑吗？讲紧平反六四笑什么呢？ 你可以给我答吧。 你可以迟一点。我要问你， 借孔告峰在面书上面的说法，八九六四是香港人主体身份建立一个重要的标志，虽然它同时有催生香港主体意识，即是对开明中共的幻灭，同埋压抑主体意识，即是将香港民主化和大陆民主化绑在一起的矛盾效果。另一方面，很多香港人来讲亦都是对自己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觉醒，但是六四惨案一来到就变成一场无了期的苦恋。24年之后再回望六四惨案，标注着中共错失最后一个自我改良的黄金机会。所谓中共体制内改革已经是一种幻想，再加上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上下向钱看，贪腐完全失控，大陆民众的质素低处未算低。由此可见，即使是文化中国，在深圳河以北亦都是日渐消亡，中共继续窃据中国，与一个垄断爱国的政权比拼，我们更加爱国，苦恋一个不值得去爱的国家是徒劳无功的。本席每年都会出席烛光晚会，两个理由而已，第一就是物伤其类，第二就是借着出席这个晚会去声讨一个屠夫政权，希望香港人不要忘记这个六四惨案和这个屠夫政权的必然关系。现在有人在辩论共产党究竟怕烛光晚会出席人多还是人少， 我又覺得真係捉錯用神。如果支聯會願意將悼念活動全面本土化，省略咗愛國嘅主題，共產黨係會更加恐懼嘅。但係如果要求佢哋自我改良，恐怕有如寄望民主黨三年前出賣選民一件事向公眾道歉一樣，你是不存厚望的。本席希望決定杯葛支聯會燭光晚會的民眾能夠自發組織悼念六四，加入本土角度的活動，而不應該杯葛這個所謂悼念的活動。香港的公民社會是一個被遺忘的死傷者，八九民運是喚醒了不少港人理想主義的情操，但是其後的鎮壓令到理想幻滅，於是使到大部分的香港人變得更加犬儒。因為時間所限，我沒辦法讀完這一篇文。六四慘案是一場人道災難，以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標準來說是反人類罪。我們在這個角度是要求共產黨 黃毓民議員 去承擔這個責任。 你發言時間已經到了，請你坐下。